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疏， 至疏，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王秀芬突然冲进客厅，看着周宁静说：哎，你婆婆刚才说什么？说你要离婚？ 原来王秀芬一直躲在门边偷听，听到于大敏说什么离婚，她忍不住了，才走了出来。 周宁静赶忙解释：妈，不是这样的，是我婆婆她听错了。 老伴去世，王秀芬已经够难过了，周宁静实在不愿意再让他操心了。于大敏没有想到王秀芬会突然冒出来。这个亲家母虽然和自己并不亲近，但是于情于理，这个时候说起小两口离婚的事情似乎不妥当。于大敏觉得自己太冲动了，有些后悔了。 于大敏连忙说道：啊，亲家母，确实是我听错了。啊，他们俩说的是别人，他们的朋友在闹离婚。你看，哎呀，这笑话闹的。王秀芬一笑，呵呵，我不傻。宁静，你爸临走前，你是怎么答应他的？说你会好好过日子，好好经营你的婚姻和家庭。可我瞧着这些天，你和志远似乎总有什么不对劲儿。我刚回来的时候看了一眼你们的房间，怎么你们两口子谁还打地铺呢？你婆婆问的话我也想问呢，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这下好了，既然她提起来了，我也不想装傻了。除了你爸，我们双方家长现在都凑齐了，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现在可以说了吗？周宁静没有吱声。 方志远说：妈，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于大敏说：志远，既然你丈母娘都知道了，你还要替周宁静打掩护吗？ 这事儿你又没错，提出离婚的人是他呀。周宁静再也忍不住了，是，离婚确实是我提的，可是为什么我会提离婚呢？ 宁静， 王秀芬怒向女儿。 方志远低着头说，是我的错。 方富和于大敏面面相觑。志远，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呀？周宁静说，方志远，当着你爸妈还有我妈的面，你自己说吧，那些事儿我实在说不出口。 方富急了，站起来推了儿子一把说，志远啊，你倒是说呀你啊。 哎呀，是我的错，我对不起宁静。于大敏慌乱了，他看到周宁静脸上浮着一丝笑容。周宁静说，爸妈，你们应该这样问，问志远，我爸出事那天晚上他人在哪儿，他和谁在一起。王秀芬也糊涂了，哎，宁静啊，你这 当着父母们的面，方志远实在是开不了这个口，但羞愧悔恨各种情绪交织在他的心头，眼前这几个人他谁都对不起，他是个罪人。 周宁静拢了拢头发，他本意并不想于大敏他们介入，可是事已至此，他也不能替方志远背黑锅呀。出轨百成背叛婚姻的人确确实实是自己的丈夫。周宁静豁出去了，我说吧，那天晚上他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在酒店开房。于大敏、方富还有王秀芬都傻眼了。于大敏迅速反应过来， 不可能，我儿子绝对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 你要不信你可以问他呀。志远，他说的是真的吗？ 方志远点了点头，方富二话不说上前就给儿子两巴掌。方志远已经不记得自己怎么出的这个门，只觉得身后一片嘈杂，方富和于大敏在争执，王秀芬和于大敏在争执，于大敏又和周宁静在争执。后来周宁静拿出了手机放了一段录音，那段录音里是周宁静和自己的对话。在对话里，自己不但承认了出轨的事情，还具体到了哪家酒店哪个楼层。周宁静他居然还录了音。两耳一嗡，方志远踉踉跄跄地跑出了门。 百成正准备去餐厅，开着他的甲壳虫行驶在新修的高架桥，车流中他看到一辆熟悉的车，到了下一个出口，百成追上了这辆车，一看车牌号果然是方志远的，他没有犹豫，跟着方志远的车继续往前开。自从那天之后，他们俩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百成的内心不无矛盾和纠结。本来事情似乎正朝着他想要的方向发展，可是万没想到周长河会突然病故。他了解方志远，方志远软弱易感，出了这种事对周宁静必是充满歉疚的，如此一来方志远会不会和周宁静离婚恐怕就很难说了。百成总觉得自己应该再做点什么，可惜方志远一直没有联系他，他似乎也不应该主动联系方志远。见方志远把车子停在安门的咖啡馆，百成本想离开， 见方志远步履慌忙，神情无措，便也下了车。安文看到方志远和百成一前一后进来，感到诧异。 方志远一扭头，这才看到了百成。 百成说：“啊，在高架看到你的车，我看你开得很猛，有些担心，就一路跟着过来了。”百成穿着简单的 T 恤和牛仔裤，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看着有些憔悴。百成对安文打着招呼：“安文。”两人之前吵过一架，安文这边气还没消。啊，既然来了，喝杯咖啡再走吧。百成转身说：“啊，我什么都不喝，这就准备走了。看到志远是来你这儿，我就放心了。” 一直没有说话的方志远开口了：“百成，我有话跟你说。” 周宁静那边仍在争执，看着情绪激动的于大敏和方富，他觉得事情已经彻底失控。当方志远像头困兽跑出家门，周宁静满是失望。方志远总是这样，在他们生活中的每个关键的当口选择逃避，不敢面对。 此刻于大敏正坐在地上，他一边哭一边执拗地说他儿子不可能出轨，仿佛这样就真的能够说动周宁静，让她相信丈夫的忠贞不二。被吵醒的方舟子蹒跚着跑了出来，看到眼前这堆凌乱的大人，孩子惊得都不敢哭了，他紧紧地抱住了妈妈。周宁静顾不上急得直落泪的王秀芬，也不想去管于大米和方富，他领着孩子不由分说就出了门。 安文的旧时光咖啡馆内，百成和方志远对坐着，安文送来一壶咖啡过来。这个点儿，咖啡馆里除了他们再没有别人了。安文站在吧台里看着他们俩，他不知道这场闹剧会怎么收场。 方志远给百成倒了一杯咖啡，细心地加了糖奶，推到了百成的面前说：“对不起百成，我今天说了太多的对不起了，但我还是跟你说这三个字，我跟你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我向你道歉。我知道道歉没有用，可是我还要说。” 不必了，志远。百成听到了方志远这话的潜台词，差不多是宣告了他们这段还没有来得及开始的关系的结束，这是打算和他此生不复往来了吧。 百成，我们以后还是别见面了吧。 我都知道，志远，你什么都不必说。我不是什么小女孩了，我是个成年女人，能对自己负责。再说了，男女之事本就是你情我愿，你已经结婚了，我懂。 方志远用手掩住了脸，热泪从他的指缝之间溢出来。宁静要和我离婚， 除了不和你见面，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向周宁静道歉。 不不，跟你没关系。方志远站了起来，掏出了一张纸币，轻轻地放在了桌上，转身离开了。 百成想去追，到底没有站起来。原来周宁静和他们的婚姻对于方志远来说真的那么重要。百成抬头看到了安文，安文递给百成一张纸巾：“就到这里为止吧。”啊，我不用纸巾，我没哭。 我知道重新开始生活有多么难，可是百成，如果你真的还爱方志远，你就应该重新开始你的生活。我们这种活在过去的人，为难为难自己就够了，又何苦去为难别人呢？ 周长河满期之后，方志远就从家里搬了出来，是周宁静提出的。暂时的分居是他们俩最终确定的方案。这么做是为了孩子，也是律师堂哥周宁海给周宁静出的主意。与其让孩子在夫妻失和的环境下成长，还不如先分开。是离婚还是和好，静观其变。其实啊，周宁海知道堂妹并不是真心要跟方志远离婚，这个方案也是给他们彼此一个台阶儿。周宁海自己的婚姻失败了，或许也正是因为自己的失败，所以他看问题就更加的深刻和长远。 已近十月份，入秋，方舟子已经开始上幼儿园了，选了离家近的那家蒙氏教育机构，学费不菲，但周宁静还是咬咬牙，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了拿到入园资格，迈克还帮了不少忙。他的一个朋友认识那个园长，给周宁静省去了不少麻烦，周宁静自是感激。 刚刚上任运营部的副经理，周宁静忙得脚不沾地，而方志远呢，租了个办公室，办公吃住都在里面了，倒也省了一笔房租。办公条件挺简陋的，不过公司开张不久就来了两笔订单，总算是勉强维持下去。除了方志远，公司唯一的员工就是一个打杂的小伙子，刚刚大学毕业。这个小伙子姓于，这个小于让方志远想起了自己刚毕业的时候，两眼一摸黑，没有方向，也不知该去向何方。没有什么阅历的小鱼对方志远倒是言听计从。 原来通讯公司的方志远的助理叶峰，听说他自立门户，自告奋勇要来方志远的公司。叶峰喜欢方志远，在方志远离开原公司前，他还向方志远表示过自己的心意。方志远实在不愿意再给自己招惹任何麻烦，看见方志远犹豫，叶峰索性辞去了通讯公司的工作。这一下方志远就是想拒绝都不好意思了。 老八这边，海丽已经显怀了，他和童安安呢也就渐渐的没了来往，之前还偶尔会出租。有一次撞见童安安带着一个年轻男孩回来，男孩和老八一样，也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头，只不过人家比老八年轻，充满了活力，紧身的 T 恤下隐隐可见六块腹肌。见童安安和男孩亲密无间的样子，老八自知不该打扰，找了个借口就离开了。没几天，老八就把剩下的东西搬出来，这就算和童安安彻底的告别了。临走那天，童安安倚在门边看着老爸，似笑非笑，眼里带着点失望，还有些不能言说的情愫。当然这些老爸是感受不到的，在感情这件事，老爸向来是木讷的。和海丽的所谓的复婚的生活，老爸是备受压迫的，却又无比期待新生病的诞生。老爸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海丽，忍受着海丽的情绪化、无理取闹和随心所欲。如果他们俩这回是真的复婚，那老爸无疑是一位二十四孝的老公，反正朋友圈各种文章里转发的那种别人家老公的特质，此时他老爸都一一具备了。 海丽冷眼看着，看着因为自己腹中胎儿变得 脱胎换骨的前夫，原先萌发出的想和老八复婚的想法渐渐淡去。海丽坚定了自己的判断，老八从来没有真正的在乎过他海丽，现在老八的改变仅仅是为了孩子。 陆泽熙他终于跟老齐摊牌了，他想买下他手里的股份，因为默默这层关系，也因为老齐本身需要资金投入到杭州的新医院。权衡之下，老齐答应了，不过老齐提出了要求，西亚的大股东只能是默默，于是抵押掉全部房产又拿出全部资金的陆泽熙成为了西亚的二老板，他的大老板是默默，女助理变成了女老板，陆泽熙一时还真的很难适应，反倒是默默似乎一早就做好了全面接管医院的准备了。 这段时间，陆泽熙每周都会去一次心理医生王翠的诊所。王翠给出的建议是，他希望陆泽熙能认认真真听从自己的内心，开始一段新的感情生活。替换比删除更彻底。王翠如是说。陆泽熙听了王翠的建议，甚至想过和林子轩复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林子轩这个女孩身上，他真的找不到心动的感觉，感情空白不能再拿虚无的欲望来填补了，而是把更多的心思花在了事业上。陆泽熙的这些改变倒是很让默默感到意外。 明航的父亲明远已经出院了，他不愿意再忍受化疗的痛苦，选择了保守治疗。他甚至叮嘱明航，如果有一天他需要在身体的各处插上各种管子，用呼吸机和别的什么仪器来维持生命的话，他希望明航能替自己结束痛苦，放弃治疗，那才是对他的尊重。接下来他只想尽可能去享受生活了，明航答应了。除了这个，明航还答应他的母亲会尽快找到合适的对象的，然后恋爱结婚，了却父亲的心愿。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我快忘了。

自从他砸破了自己的头，还留下了一道不深不浅的3公分的伤疤之后啊，老妈陈华美和老婆胡谷月倒从没有当着自己的面吵过架了。只是家里边日渐冷清，两个女人交流甚少，基本是各干各的。渐渐的，毛俊变得不爱回家了。方志远、陆泽熙、老八和明航一个个忙得屁颠屁颠的，哪有功夫天天在外边陪着他玩呢？正好毛俊还有个某城的富二代圈子，以前没怎么来往，最近算是归了位了，没少出去跟这帮人喝酒打牌。胡谷月说了几次，陈华美却只是纵然，而毛俊呢，则越发的我行我素了。 百城表面上听了安文的话，答应收收心，却仍按不住自己的蠢蠢欲动。其实方志远公司的那两个单子就是百城暗中牵线搭的桥，本想再替方志远操操心，餐厅这边突发了一起食物中毒，百城跑前跑后打点不说，还赔了不少钱，加上父亲百树林和他的小女友在闹矛盾，小女友逼婚还谎称自己怀孕了，要不是柏树林拿出自己的结扎报告，这事儿还真说不清了。自以为能用钱搞定身边女人的柏树林，差点被女人搞定。柏树林和小女友分了手，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女儿柏城身上，只盼着柏城能够早点结婚，给她找个乘龙快婿。 周冲从傅丽丽的深海科技拿到了第一笔收益，喜不自禁。周冲正准备盘出现有的农家乐，变现后全部投到傅丽丽这边。非但如此，周冲还安利了几个亲友，让他们也投钱。见丈夫越搞越大，急烂黄了，两口子没少吵架，张口闭口就是离婚。周冲本就是个不听劝的，如今更是决定跟着傅丽丽要发大财，哪能再回头呢？ 得知刘易斯订婚的消息的时候，安文正在陪着闹闹，孩子已经连续高烧一个星期了，安文和程红都守在医院寸步不离。前男友订婚说不难过那是假的，再加上闹闹的高烧，医院这边一直没有给出诊断，安文只敢心力交瘁。百城提着水果到医院来看闹闹，正赶上检查报告出来了。当白血病三个字从医生口中说出的时候，程红立马就懵了，安文深吸了一口气，紧紧地盯着医生的眼睛，这样必须治，孩子的爸爸给他留了很多钱，我也有钱，我们不缺钱。百城看着这一幕，想起他送徐子文来医院的那个晚上，那个晚上也是这样，他们三个女人站在医院的走廊里，不同的是上次躺在急救病房里的是徐子文，而这一次是他的儿子闹闹。你做好思想准备，病人脑干出血已超过4毫升，瞳孔已经散大，99%的死亡率，就算抢救过来也有变成植物人的危险。这是徐子文猝死前医生给安文和程红下的病危通知。百城回想起来就像刚刚发生的一样，而安文的那句管你是99%还是1%，救必须救，更是响彻在他的耳畔。百城不由上前用力抱住了安文，安文嘴里仍在说着 医生，医生，我们不缺钱，救救我们的儿子，救救他。 三班的老同学们闻信而来，陆泽西、方志远、老八、毛俊、明航全都到了。周宁静和傅丽丽是后到的，本就在场的百成想要离开，又觉得此刻离开反而会弄得更尴尬，便只得留下了。病床上的闹闹长得越来越像徐子文了，那个被定格在30岁的他们的同学。如果许家缺钱的话，他们一定会用钱来表明心意的，可是许家真的不缺钱。 餐厅来的一通电话解救了百成，他欠身离开，还没有走到电梯口就被周宁静给叫住了。周宁静半句寒暄都没有，我和方志远分居了。百成笑了笑，啊，我知道。满意了？什么叫满意？什么叫不满意？你说的话我听不懂。你不是一直想跟方志远在一起吗？百成没有说话，周宁静冷笑着继续说，哼，你知道我为什么迟迟没有跟方志远离婚吗？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个男人就算我不要，你也别想得到。医院的电梯口，周宁静和百成正面交锋，上次见面也是在医院，就是周长河病故那天。百成站在方志远的身后，表情复杂，睁着那双大眼睛，有点无措，还有些无辜。周宁静一想起这副嘴脸，就觉得浑身不舒服。时隔近2个月，这只绿茶婊就跟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站在周宁静的面前，而且方志远也在场。也许在百成看来，他和方志远之间发生的一切都显得很无所谓，他没有愧意，没有悔意，更没有对周宁静的歉意。周宁静实在忍不住了，这才跟了出来。百成还是这么看着周宁静，听他说着，这个男人就算我不要，你也别想得到。百成说，如果你觉得我跟你道歉你会舒服一点，那我道歉。不好意思，我餐厅里还有点事儿，我要先走了。说完，百成摁了电梯，周宁静一下子挡在电梯面前。你不觉得你太无耻了吗？哈，这要看对无耻是怎么定义的了。有的人为了所谓的爱情处心积虑，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占有和控制，在我看来这也很无耻。百成，不用大呼小叫的，这儿是医院，你要真想跟我聊聊可以，咱们改天。你刚才说什么？说我只是为了占有和控制方志远？你凭什么说这种话？你了解我和他的一切吗？我是不是了解你们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俩真的了解彼此吗？你知道志远想要的是什么吗？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这么多年我们从大学一直到现在结婚生子一路走过来，我会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方志远大学毕业后想当老师，想考公，你不支持，自以为是给他规划了一条路，而这条路走不通了，他觉醒了，想自己干，想创业。你呢？你又是怎么对他的呢？你宁可去相信那个傅丽丽，把钱投到傅丽丽的公司，也不愿意拿出来支持你丈夫的创业， 周宁静，这就是你对他的爱吗？如果这是爱，我怎么没有看到一点点信任呢？方志远，他首先是我丈夫，是孩子的父亲，也是他自己，他的一切行为必须对家庭负责，对我负责，对孩子负责。你错了，宁静。方志远首先是他自己，在你们的婚姻里，他整天戴着面具生活，还像一只永远被拽在你手里的风筝，他怎么做自己呀？再这样下去，恐怕他连自己是谁都会忘记了。你给我闭嘴！你没有权利对我的婚姻指手画脚。好，我闭嘴。那现在你可以让我走了吗？百成说着继续摁电梯，周宁静一把抓住百成的手，百成抬手挣开，周宁静举起另一只手阻挠，从百成背后看，就像是周宁静在撕扯着百成。 方志远突然跑了过来，宁静， 电梯门开了，周宁静一个不留神，百成从他身侧钻进了电梯。周宁静喊道，你给我站住，只是电梯门已经合上。 你打了百成？方志远不敢相信地看着周宁静， 周宁静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打了百成？哈哈，我倒真的应该撕破他的脸。 你怎么能打人呢？ 我没有打他。方志远，你疯了吧？ 我刚才亲眼看到了，你们俩在拉拉扯扯。 是啊是啊，你看到我们俩在拉扯，首先想到的不是他打我，而是我打他。方志远，你有必要这么护着他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冷静点好不好？咱们俩说好的，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不要牵扯到其他人。 其他人？百成是其他人？要不是他，我们俩会变成今天这样吗？ 我已经跟他说了，真的，我早就跟他说过，从此不会再跟他来往，哪怕只是做朋友。今天在医院又碰到了，这事出有因的。宁静啊，你要是闹咱们回去闹，但是今天安文和徐素文的孩子查出了白血病，我们这些同学谁心里都不好受，你就能不能别再添乱了？还有，你真的想当着他们的面让我彻底的下不来台吗？宁静，我对不起你，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分居了，我已经在为自己的错误埋单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你到底还要怎么样呢？ 我要和你离婚，现在就离，马上就离。周宁静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我们俩的暂时分开，不是为了离婚，而是给彼此时间重新的审视这段婚姻。你提出分居，我没有任何的异议，马上就同意了。宁静，这段时间我也反省过，我们俩的婚姻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是借着分居，咱们俩都应该回头想一想。 回过头想想？你什么意思？要不是你和百成乱来，我们俩会闹成这样？你倒怪起我来了。周宁静慢慢走向方志远，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 方志远只是站着一动不动。 傅丽丽正拎着包出来，看到了这一幕。哎，你们俩这是？电梯门开了，周宁静妄自走进去。傅丽丽看了方志远一眼，叹了口气，也挤进了电梯。傅丽丽轻声说，哎，你怎么能打他呢？你这是啊，把他往外推，推远了，到时候真的就无法挽回了。电梯里还有别人，周宁静并没有出声。等走出了电梯， 到了副丽丽车内，他才窝在后座嚎啕大哭起来。周宁静何尝不知道这些，丈夫出轨以后，她想做的明明是挽回，却不知为什么她的行为一直在背道而驰。她不想原谅，却又不想离婚，可谁又能够真正体会到她周宁静的痛苦呢？那个清醒理智的周宁静正在被痛苦吞噬，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说话做事不经过大脑的傻瓜。傅丽丽钻进后座，轻轻地拍打着周宁静的背。啊，哭吧哭吧，想哭你就大声哭出来，这里也没有别人，哭吧哭吧。丽丽，我真的错了吗？啊，你最大的错就是太在乎他了。关心则乱，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其实啊，你当时说要和他分居，我就不太赞同。这一分居，你们之间的问题会更多更大。你呀，就应该把方志远紧紧地抓在手里。宁静，哪有什么顺风顺水的婚姻呢？人一辈子那么长，什么只爱一个人了，什么今生挚爱，那都是假的。要我说呀，爱情本身就是假的，骗骗那些乳臭未干的小丫头的。男人呢都差不多，当诱惑足够大的时候，谁还管什么山盟海誓老婆孩子呀。你呀要保全婚姻，那就没别的，只有忍。要不怎么会有那句话呢，要么忍要么滚。傅丽丽在循循善诱。我不想忍，可是我也不能滚。丽丽，方志远是我的初恋，还有我苦心经营的婚姻，为了这个家，为了他方志远，为了孩子，甚至为他的父母，我付出了那么多，我怎么可能把他拱手让给那个绿茶婊啊。宁静，与其担心这些，你还不如关心一下你自己。你看你，虽然你的婚姻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但不能够让这些问题影响到你的发展。事业上你现在是运营部经理了，虽然是个副的，但是离经理也就一步之遥了。还有啊，理财的事儿由我给你把关，我可以这么说啊，宁静，你的钱放在我这里稳赚不亏。我当时啊只恨没有人早点给我领路，可是你不一样啊，你我呀，这女人有了事业有了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到时候方志远哪还有别的念头啊，怕是要求着你收留他呢。周宁静感激地看着傅丽丽，傅丽丽继续说着，你上回投的那10万块已经产生收益了，到月底收益就会到账了。啊，那么快？什么叫那么快呀？这只是第一笔收益，往后啊每个月都有。当然了，这都是小钱，不过呢总比放在银行好吧。行了行了，快把眼泪擦干，我呀带你做 SPA 去。今天呢你就什么也别想，好好的放松一下，怎么样？周宁静点了点头。嗯，丽丽，多亏了你，不然这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行了，说什么呢，咱们俩这么多年的同学现在又成朋友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嘛。实话跟你说吧，我都想好了，只要你一声令下摆成那只绿茶婊，我帮你收拾的。前几天不是还有个新闻吗，说什么街头打小三儿，底下还有讨论呢，该不该打。哼，要我说呀该打，